借着华新牧师的联系，我们请到苏文峰牧师。请问多少弟兄姊妹在大学时代在北美留学的时候看过海外校园呢？举个手好吗？苏牧师看看多少看过。谢谢，请放下。我想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在海外校园这样一个刊物，在我们年轻人幼小的阶段能够哺育起来的。我是93年来美国，海外校园是92年成立的，所以我93年来美国刚刚做牧道友就看到了海外校园，所以一直特别在校园的5年当中都是看这个杂志，很多时候受了那里的帮助。后来离开校园以后看《生命期刊》啊，这些大家知道。我们非常感谢神，苏牧师在我们中间。可能苏牧师你只要到 Google 他的名字，大概都知道他的过去一些侍奉啊，他的背景，我想不多介绍。就是只介绍他跟师母都是台大的历史系毕业。我们这里有台大毕业的弟兄姊妹吗？举个手，几个台大毕业的校友，台大校友。啊，是有。好，那谢谢。所以海外校园成立，苏牧师刚才告诉我，我也在别的地方看到，他有20年，整整20年在海外校园侍奉，所以他现在退而不休，在海外仍然做义工，扶持华新牧师，大家也熟悉的华新牧师，在那里有个转型，有许多的华新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也介绍过海外校园的一些也新的一些网络方面的侍奉，我们大家弟兄姊妹也很关心。特别是最近我们教会要让学生事工要加强，所以我们还特别我自己在网络上去寻找一些资料，看到了苏牧师的一些讲座，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也参加过苏牧师的讲座，可以帮助我们做学生的方面的事工短宣，包括去辅助的短宣，还有在西北校园的服饰，这些都是给我们很多指导性的一些意见，我们非常感谢神。我就不浪费时间，你们请苏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和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敬拜神。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传讲的一段话。那在这一段话当中，我们看到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会特别讲到这一段的信息呢？这段经文刚刚我们已经读过，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上下文的背景。当耶稣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各位注意到马太福音第5章讲的是八福，讲到的是天国子民的特性。下一章好不好？来，再下一章。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基督教导了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耶稣一共讲到8个有福的人：虚心人有福的，哀痛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耶稣基督当他出来教训他的门徒的时候，他先让他们知道作为天国的子民跟在地上的人是有不同的，跟外邦人是有不同的。一个天国的子民有天国子民的生命的样式，有天国子民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所以在主导文，我们所熟悉的主导文里面，耶稣基督特别讲到神的主权，讲到神的旨意，讲到神的名，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讲到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跟凶恶。耶稣基督在讲这些的时候，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一般人所关心的是，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会有什么好处，或者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福分，或者我的命运如何来改变。但是各位记得，成为基督徒不是改变你的命运，是改变你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怎么被改变呢？这一个被改变的生命，从过去以人、以世界、以一般的人的思想观念为中心的人生，成为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上帝以前，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可能平常去读西游记，现在我们来教会里面读创世纪，我们以前读射雕英雄传，现在来这里读使徒行传。 那这些只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已，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啊，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改变。如果不是内在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改变的话，我们成为基督徒，如果只是生活方式跟以前不同的话，啊，对我们的益处不大的，因为我们也可以参加许多其他的活动，或者我们参加啊许许多多的一些讲座，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人生的或者是所谓生活方式的改变。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改变了，这内在的生命不再以人为中心，而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这是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先讲到八福，讲到天国子民的品格，为什么他借着主导文教导我们应该有的对上帝、对人、对世界、对事物的观念，然后接下来他才讲到第六章，这里讲到啊，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生活忧虑。如果我们关心的只是说我现在有功课、有学业、有子女的教育、有工作、有许许多多的困难，我希望上帝来帮助我改变我的命运的话，那这些是外邦人所求的，跟一个拜菩萨的人所求的没有太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在于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改变。好，这是前言，好，这是很重要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以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特别看这段经文呢？各位都很熟悉这段经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啊、前面一章啊，前面一章那里啊，各位晓得在8月11号，看前一章 slide 哈、啊，8月11号啊 ，Robin Williams， 各位都晓得美国的这位喜剧的啊演员啊，他自杀了，他用很激烈的方式他自杀了啊。这一位 Robin Williams，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他的电影，因为他演过很多很多的电影啊。啊，他的电影不是那种搞笑的，不是那种无聊的那种笑剧，而是相当有深度的，是相当有一种啊代表一种人生态度的。但是这一个这样的一个喜剧的演员，最后却以自杀来作为他的悲剧的收场，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我在看到这新闻的时候，我想起大概一年前，在我们海外校园办公室有一位义工，是一位姐妹。啊，他大概已经50几岁了，一直是单身，没有结婚。那他在来我们这边做义工，大概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他来做义工的时间，一方面他来帮忙做一些杂事哈、啊，一方面呢，他也是很希望说我们给他一些帮助哈、啊，因为他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呢，我们当他来做义工的时间，其实比我们辅导他的时间还少，意思就是说我们帮助他的时间其实还更多哈。啊，然后他跟我们不同的姐妹，跟我们不同的弟兄姊妹就会谈他的问题。然后他有一次，我也记得有一次他来到我办公室啊，我跟他谈他的困难，我跟他一起祷告。他整个人瘫在这个椅子上，各位晓得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是有是坐，应该是直直的坐着，他整个人就等于瘫在椅子上一样哈 就知道说他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困难。那么那一次我就跟他一起祷告。我祷告完以后，我请他说你也祷告，好，说你也要祷告。那他祷告的时候，我听他祷告也是条理很清楚啊，他啊祷告也很知道他自己的情况，也向上帝仰望，所以我就比较放心啊，说好，我们继续为你祷告。没有想到啊，就是我跟他祷告之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也自杀了，而且很可怕的，他拿枪自己自杀，拿枪近距离打着自己的头，那是很可怕的那种情况。我们也都非常的难过。那为什么会这样落在这么痛苦的情况底下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忧虑，或者所谓更强烈的有忧郁的这种情况呢？到底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是有这样的情形哈，也许我们没有到严重到会自杀的情况，但是如果常常失眠，或者常常很多的忧虑，常常情绪无法控制的时候，那这是一个警钟，这是一个信号，这是一个我们落在忧虑中的光景。耶稣基督在他的登山宝训里面，好，我们再看下两章哈，再看登山宝训里面再下一章来， 他特别提醒我们哈，在这一段的教导当中，马太福音第六章的28到32节这一段的教导当中，耶稣基督特别教导我们说，我们跟外邦人应该有所不同。他特别提到他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么外邦人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那所关心的就是衣食住行、现实生活的需要。那么耶稣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不是我们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应该有不同的眼光。不同的眼光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眼光，以神为本的眼光。我刚刚讲到，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一个最大的改变，过去我们用人的眼光，用世界上的眼光，用我们周围的眼光来看我的生活，看我自己的身份，来看我的成就，或者来看我的所谓命运。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最大的不同就是我的眼光开始以神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我相信各位如果看举目杂志啊，举目杂志的后面，我们每一期的封底特别的强调说，跟随基督，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啊，就是我们特别强调，成为基督徒以后，你一定要有一种不同的眼光。那刚刚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基督特别强调，他说我们这个不同的眼光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认识神是谁？我们认识神是万物的创造者、掌管者，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导文里面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表示说这世界是神所造的，这世界是神在掌管的，愿你的主权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最后说，愿权柄、荣耀、尊贵都归于你，代表说我们认识到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而且也是掌管者。他是创造者，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者，他是掌管者，是一个公义的掌管者，但是他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为什么主导文里面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位天父他是创造者、掌管者，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表示说他认识我们，他了解我们。他说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天父是知道的，天父是知道的。各位记得刚刚这一句话吗？天父是知道的。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既然也知道我，知道我，他知道的他知道我们的成长的历程，他知道我们的心声，他知道我们的喜怒哀乐，他是知道的，因为他是神。我们做父母亲的，我自己有两个女儿，我现在也有三个孙子跟孙女了他们的需要我当然非常关心，但是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他们的心情，我不知道。在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他有时候说 Daddy you don't understand me， 你不了解我。是的，我承认我实在不了解他，因为我成长的背景跟他们成长的背景不一样。他们在美国长大，我在台湾长大我过去看的书，我听的音乐，我所经历的事情跟他们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我承认，我必须承认，我虽然非常爱他们，我愿意把最好的给他们，但是我实在不知道。但是天父是知道的，他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父是知道的，因为他掌管宇宙万物，他是一个管理者，他是一个创造者，他也知道，他知道。因此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不是只是一个自我安慰，而是因为天父在掌管，因为天父在创造，天父也知道。所以我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什么叫神的国和神的义呢？神的国就是神掌管的地方，神有主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他的义就是神的公义，神的义呢是借着人的信来得到的就是说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是借着我们的信心来得到的。因此我们如果认识上帝的主权，凭着信心来信靠仰望他，我们可以安心，不必提心吊胆，把心提起来又吊上去就是我们不必提心吊胆，我们可以放心，放心就把我们的心放在他的手中，因为知道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我们的天父是掌管者，我们的天父他可以使我们的头发一根都不会掉下来，或者我们所流的眼泪他都放在他的皮带里面，这是诗篇所形容的，他是知道的 人有限，但是神他的全能、他的智慧、他的恩典是无限的，因此我们可以交托仰望在他的面前。我们知道他是谁，而且我知道我是谁，我比飞鸟贵重的多，我比野地的百合花、比野地的花更贵重。那他连百合花、连天上的飞鸟他都眷顾，何况是我们呢？我们是他的儿女，是他宝血所赎的，我们是他所爱的，因此他一定会眷顾我们。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建设。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只是很空洞的说平安了平安了，或者我们只是说反正神一定会照顾我们。上帝真的会照顾我吗？上帝真的会听我的祷告吗？上帝真的了解我们的心声吗？如果我们知道他是谁的时候，也知道我是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平安。我们都承认，无论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无论是神国里面的人或者是外邦人，我们都一样的人生当中，我刚刚讲过，成为基督徒不是改变我们的命运。我们所谓命运，如果我们姑且用命运这个词的话，我们人生下来，我们一定都有悲欢离合。人生本来就有阴晴圆缺，人生是无常的，也就是你现在很安稳，不一定明天就是很安稳。今天我们天气很好，明天可能就下雪了，或者可能我们今天活在这里，明天可能就有地震或者有天灾人祸。这确实人生是无常的。但是成为基督徒以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说我不因为事物的得到或者是失去而难过或者会失望。我不以自己的光景，我的身体我们渐渐老化，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我们渐渐老化了，但是我们老化以后不会因此我就绝望、就灰心或者觉得自己没有用。我不会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因为我的财务状况、因为我的健康状况、因为我的工作状况，因此我的人生我的整个命运就因此而颓丧。我们知道说我的生命是与神连结的，那我的生命会不断的长大成人。我的生命呢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可以新一天，新是一天。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的生命呢是与神连结的。因此我有限的生命，或者我有病的生命，我却可以在跟永恒的生命连结以后，我有永生的盼望这叫永生。永生就是我们有限的人跟永恒的神的生命连结以后，我们成为有永生的人。我们会经历生老病死，我们会经历悲欢离合，这些都是每一个人必定要遇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跟其他人一样遇到各样的人生中各样的灾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神是谁，我是谁，因此我们才有这样的信心跟把握。那这是这一段经文所给我们的启示，神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认识他，认识我，然后我们认识人，认识事物。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四方面的改变：我对神的关系的改变，我跟己的关系的改变，我与人的关系的改变，我与物的关系的改变。与神的关系，从前我是无神论的，我是拜偶像的，我现在认识独一的真神，知道他是创造者、掌管者，他是我在天上的父。与己的关系，过去我们看自己看得很大，或者看自己看得很小，我们自大或者自卑，但是我现在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是他的仆人，我是他的使者，我是他所爱的。我不是完美的人，但我却是一个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所使用的、上帝所呼召的人。那这是我们对我的认识。我们对人的认识不再是只是因为他跟我亲，因为他跟我有血缘的关系、有婚姻的关系，所以我才爱他，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儿女我才爱他。我们跟人的关系能够用上帝的眼光爱我们神所爱的人，我们也爱神所爱的那些可能是我们仇敌的人。我们用跟人的关系有所改变，然后我们跟世界、跟社会、跟万物对物质的态度我们也有所不同。那这是成为基督徒以后一个最重要的改变。我们有这样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后，我们才可能不为明天忧虑。好，我们下一章。 那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以后，我们怎么来安慰这些忧虑或者忧郁的人呢？包括我自己呢？我相信我们自己在座每一位都有许多的忧虑，都有许多的难处，都有许多的可能的恐惧。那我们怎么来帮助自己，或者帮助我们周围，可能是你的父母亲，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儿女，或者可能是你的朋友、你的同学，或者你所认识的人，我们怎么来安慰他呢？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如何应用在我们今天现实的生活当中呢？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我们想想看，为什么我们会忧虑？最近我收到一位弟兄所给我的 email， 那这位弟兄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就认识的，我们已经认识了四十几年的时间。他最近也遇到一些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那他在这些痛苦的事情里面，他来好好来思想，他自己来反省的时候这是他所提供给我的。他说我们一般的人为什么会忧虑呢？第一个，遗传的生理特色，就是我们的遗传当中有的人生下来就特别是容易焦虑的这样的遗传的体质，那这是有的，这是遗传性的。第二个，习惯性的负面思维模式。习惯性的负面思维就是我们常常习惯看到事情的时候就从悲观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一杯水有一半的水的时候，悲观的人会怎么想？怎么只有一半呢？快要喝完了。乐观的人会说还好我还有一半，我还有水可以喝。这是叫负面思维。负面思维就是我们都是只看到那些负面的，看到我所缺乏的，那这是一个不好的一种思维习惯。那特别我们在中国人的社会或者教育的环境底下，常常父母亲或者老师都是说你这次考98分，你还缺2分，你应该要考到100分。他没有想到说你已经考到98分了，已经 A 加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他习惯性的负面思维就是你缺少什么。我以前也是这样，我的两个孩子他们成绩都算不错那他如果没有全 A， 我看到一个 A-, 我就只看到 A-, 那个负号就特别的大。哇，他四科都是 A， 有一科是 A-, A 减，我只看到那个减，没有看到他四科都是 A 很了不起了，很难得了，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就是看到那个，为什么不是全 A 呢？为什么你没有五科全 A？ 为什么会有一科是 A-呢？他们说我们同学当中能够得到 A- 的很少，绝大部分人是 B 的，但是我只看到 A-，就是叫负面思维。负面思维，好，这是我们的习惯。第三个，难以挽回的遗憾、过患不平、罪恶感良久的病痛或者悲痛我想我们可能都会遇到这种情形。我们很多人身体如果不好，或者是我们年纪大了以后身体上的关节常常会开始失灵了那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病痛，会有很多无法立刻解决的情况，或者我们有很多遗憾，有点可惜我博士学位考过 qualify， 论文没有完成，那么就成为终生的遗憾，因此而觉得很忧郁的也有的。或者过去我犯过一些错误，或者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还有我过去做错一些事情，一直那个罪恶感在他里面。有一位姐妹跟我说，她小时候照顾她的弟弟，结果她弟弟她就一不小心，那个弟弟就淹死了在河里面淹死了。她从小到大，她就一直觉得说是我害死我弟弟，是我害死我弟弟。那么她这种就所谓罪恶感一直在她的里面。那最近我们在洛杉矶，我们那边也是有一个家庭，一个7岁的男孩子在游泳池游泳，他的姐姐在旁边看着他，他爸爸也在看着，结果他们一转身进去里面拿东西，那小孩子居然就在游泳池里面也是淹死了。那这个爸爸也是难过的不得了，这是他一个礼拜前才刚刚发生的事情，他就有一个很强的罪恶感，就是说这是我的错，为什么我会不小心呢？其实这是情有可原的，他进去里面拿一杯水出来，没有想到就在这一两分钟的时间救上来了，救护车来的时候也都还活着，怎么送到医院里面就去世了，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但是这就是一种罪恶感，就是难以挽回的一些遗憾或者是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挫折、无力、失败、愤怒，还有跟别人比较。我们很多的忧郁是因为我们想跟别人比较。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学城去，那里面有 看到一位教授的太太啊，我们在他家聚会，我也住在他家里面。他跟我说，他以前得过很严重的忧郁症，有一段时间他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不想做家事，不想做啊，不想管孩子啊，什么事情都不想做，整天浑浑噩噩，不知道要做什么。为什么？因为他那一年暑假他回到台湾去，他跟他先生从台湾来美国留学，他先生读了博士学位，在大学里面教书。那他们在这个大学城是在Pennsylvania 的叫 State College， 各位可能听说过哈，这 Penn State 是很有名的一个学校，但是他是在一个山上，到 Philadelphia 要3个小时，到 Pittsburgh 要4个小时哈，前不八村后不八店的一个山上的大学城。那因此在那里他很孤单，其他都是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学生。那么他作为教授夫人，但是他觉得啊，只是照顾3个孩子，还有一只狗哈。那他回到台湾去以后，发现他以前的大学同学在台湾哦，都做了女强人，做了企业家，做了什么总经理。那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就是照顾3个孩子，啊，他就觉得自己很没有成就感。他回来以后就开始得忧郁症。啊，而且非常非常的严重，到已经完全不能够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地步。那么这是叫攀比，就是他觉得我跟别人比较，我跟别人比较不如别人。很多人最怕参加同学会，因为同学会的时候大家就比说，哎，现在说什么职位啊，你开什么车啊，你家多少几米的平方米的房子啊，大家彼此比较，一比较下来，哇，就人比人，那就自己就气得要死哈。好，那这就是所谓啊忧郁或者忧虑的原因。好，第五个呢是缺少使命感，觉得百无聊赖，没有意义，人生没有意义，这些都是使得我们会忧虑或者忧郁的很可能的原因啊。各位晓得，忧虑是开始，然后严重的话就变成忧郁。好，那我们怎么来走出死因的幽谷呢？我们人生中有青草地，有溪水旁，但是有时候会经过死因的幽谷。我们怎么能够走出忧郁的幽谷呢？特别我们周围如果有这样的人，或者你自己可能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走出这样的光景当中呢？第一个，我们真诚的把自己一生的遗憾跟过犯带到耶稣施恩宝座前。希伯来书4章16节，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那里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像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啊？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求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耶稣的施恩宝座就表示说，耶稣坐在宝座上，他要把他的恩典施给我们。我们的过犯，我们的遗憾，我们的罪恶感，只要来到他的面前，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也知道我们凡事所经过的试探，我们所经过的失败，我们所经过的软弱，他都知道，他都了解。所以我们要真诚的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装出很坚强的样子，好说你好吗 ？I'm fine， 心里烦得不得了，说 I'm fine。好，但是，你来到主的面前，你就真诚地对主说，主啊，我很烦，我很忧郁，我很郁闷，用网络的语言，我很郁闷，我需要恩典，我需要安慰，我需要赦免。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我们，求神医治安慰我们。第二，每天早上我们对上帝说一句感恩的话，或者唱一首感恩的诗歌。我们刚刚所唱的《野地的花》很好，这首诗歌非常容易唱，也是极大的安慰啊！因为上帝照顾飞鸟，照顾野地的花，神也一定照顾我们。在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读诗篇56篇啊！我建议各位读这一节经节，这一节经节不是很熟悉的，但是当我看到这一节经节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们每天早上可以起来向神所读的一句经文哈！我们一起读来，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向神许愿说，我要爱你，我要亲近你，我要侍奉你，我要从死因的幽谷中走出来。我感谢祭献给你，用感谢的祭来献给你。每一天我们向上帝说，我献上我感谢的祭，因为感谢你让我有这一天，新的这一天，感谢你让我能够有工作，感谢你让我能够有许多的亲人，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在我的周围。 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启示录十一章十七节那里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上帝掌权作王，我们向他献上我们的感谢啊。这是启示录到了最后的时候，看到啊，经过这么多的灾难，经过这么多的征战，最后上帝掌权了。这是圣经最后启示录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对上帝有这样的信心，对上帝说感恩的话。好，接下来第三个，我们思念或者留意一个啊值得感恩的人或事哈、啊。我们不要只留意那些我没有做到的事，我没有得到的东西。我们留意说那些值得感恩的人哈。啊，腓立比书四章八节，我们一起读来。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各位看看这里，他要我们做一个正面的思想，是一个美留意感恩的人或者事情哈。这里讲到真实的，你周围有很多人他很真实吗？你看到一些真实的事情吗？可敬的事情吗？公益的事情呢？清洁的事情？可爱的？有美名的？啊，有什么德行的？有什么值得称赞的事情？让我们多关注这些可爱的事情、圣洁的事情、积极的事情、正面的事情，不要太多关心说，你看有这个人这么可恶，你看又有这些这么可爱的人，又是个可怕的人。你如果整天看新闻的时候都只看到这些可怕的事情，你看到哇，伊拉克也有可怕啊，叙利亚很可怕啊，中国也有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台湾也有很可怕的事情，哇，各个地方都是看到一些坏的消息的时候，我们的心情越来越郁闷，好像全世界都要垮掉一样。但是我们学习注意这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我们去思念这样的人，思念这样的事。当然那些可怕的事仍然存在，我们不是掩面不看它，但是让我们学习看这些可敬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看到非洲有病菌在那里蔓延啊，伊波拉病毒，但是有宣教士他既然愿意把疫苗给那些啊生病的人。我们看到啊，伊拉克、叙利亚有很多很可怕的事情，但是有看到基督徒美好的、勇敢的见证，让我们能够学习看这些真实的、可敬的、可爱的事情，让我们的心啊，对上帝仍然掌权，对上帝的公义仍然在运行，让我们有信心跟盼望。好，接下来第四个，求上帝给我们一些有爱心、有智慧、有喜乐的朋友，他可以聆听、可以陪伴、可以共享。让我们自己也可以成为别人聆听、陪伴、共享的人。我们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最需要的就是有人跟我们一起同甘共苦。同甘容易，共苦共患难很难，我们需要有人可以成为别人的安慰，你愿意聆听、愿意陪伴他。很多时候遇到有忧郁的人或者痛苦的人，你不要讲太多理论，不要说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他都知道，理性上都知道，但是情感上他走不出来。因此你最重要的是说，我做你的朋友，我听你讲，我了解你，我为你祷告。有时候你甚至不讲什么话，就是陪伴在他的旁边，让他自己去哭，让他自己去讲，他可能会重复的讲，但是我们陪伴在他的旁边，这叫同甘共苦。我们成为别人的好朋友，让你的成为你朋友的好朋友，让你的好朋友成为你的好朋友，就是我们要真正的建立起这样的关系。箴言那边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兄弟为患难而生。在患难中我们需要朋友，需要兄弟，你自己也成为别人的朋友跟兄弟。我记得以前我们海外校园杂志有一位作者啊，他是在美国读了博士学位，后来到加拿大去工作，然后他是一位单身的姐妹哈啊，他在工作上在各方面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那他就常常打电话给我，那我跟我的师母我们就会听他讲啊，我们用那个 speakerphone， 所以他就可以，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听他讲。为什么我要用 speakerphone 呢？因为他每一次讲就要两三个小时。我从左耳朵再换到右耳朵，因为耳朵实在太痛了，所以再换到右耳朵他就讲。 而且他讲的时候会重复的讲，各位知道吗？有忧郁的人他会重复的讲，他其实上一次已经讲过，这次又讲，因为什么？因为他走在迷宫里面走不出来，在迷宫里面就走，重复的走，重复的走，老是走不出来。我们当然尽量的劝解他，尽量的安慰他，尽量的帮助他，但是他落在自己的那个迷宫里面，他就走不出来。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只能聆听，就只能听。好，后来用，为什么用 speakerphone， 就是啊，可以不必贴在耳朵旁边听，好，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听，好，就听他讲，这样讲。这个过程至少一年的时间。那么他有时候是半夜会打来，有时候是五点钟打来，好，就是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打来。那当然他跟我们关系很亲密，所以他愿意跟我们讲。我们就这样听听听他一段时间。后来他到香港啊，去在一个福音机构侍奉。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没有他消息了，就完全没有消息了。后来才知道他回国了。回国以后，他隐姓埋名在中国南部一个小城市里面，在那里做福音传播啊传道的工作。那我想我们在那一段时间，我们愿意听他啊，愿意听他讲，我想至少对他应该是很大的安慰，因为他说他们那边教会的人都不想听他讲，因为他重复的讲，重复的讲，大家都不想听了啊。啊，我们愿意聆听就是一个最大的安慰跟帮助。好，第五个，我们学习呢要从不完美升华到美，但是不一定是完美。我们为什么会忧郁？因为我们对自己要求太完美。刚刚讲了98分，我就看到还有2分。我们啊，如果啊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就看到啊我还没有做好。我们常常都要求完美，对自己都要求的太完美，但是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所以我们就会很痛苦。各位看到这张照片像谁的照片吗？各位猜得出这个人是谁吗？各位看看这个人像谁，如果我把头低下来，各位就知道这是我啊。好，这是我在1970年的时候的照片。1970年，那时候我开始在编一个杂志叫校园杂志，那1992年才叫海外校园，那是在台湾的叫校园杂志。那我从1970年开始在编校园杂志。各位晓得做编辑工作，那时候还要剪剪贴贴的啊，不像今天我们可以在电脑里面打。那时候如果抽一个字，要从剪一个字来把它贴上去啊，然后还要用铅板排版啊，就这样。那么在做编辑工作的时候呢，最怕的就是出错。我明明已经校对3次4次了，还是有错字。那好，等到印出来有错字的时候，读者立刻就发现，立刻会反映说，哦，哪一个字错了，哪一个年代写错了，那他们就反映。那我怎么办呢？遇到这种情形怎么办呢？我今天如果讲错了，各位可能一下就忘记了，但是印出来了，这个白纸黑字印出来了，永远不会磨灭的，怎么办呢？难过，难过吧，啊，就再难过。好，我就发现说，像我做文字工作，如果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就永远做不下去，我做不下去。我从你看70年到现在已经40几年，我还是有错，还是会犯错，就是在刊物里面有时候写，或者是印刷或者刊物。海外校园杂志的34期跟35期，如果各位记得的话，34期跟35期居然都印成35期，啊，我想很多从来没有其他刊物这样犯过错，这种错误嘛，连我们海外校园杂志这样的刊物居然都会有这样错误哈。好，那么我怎么办呢？我很不完美，我知道我很不完美，那怎么办呢？只能交托吧，或者求神蒙蔽读者的眼睛看不到。嗯，好，我们必须学习说，我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但是我靠神的恩典，我尽力而为。栽种浇灌说成的是神，我尽力的浇种栽灌，浇种跟栽灌，然后求神来让他生长，求神自己来成就他的工作。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交托，或者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我们可能继续的生活，继续的侍奉，继续的来侍啊，成为神的儿女。第六个，帮助哈，学习去做一些美好的事情，帮助别人。特别你在最痛苦的时候，不是在那里自卑自怜，而是去帮助别人。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还有比我更痛苦的人。真的是我们的这些所谓痛苦啊，我们这些痛苦呢，比起别人所受的痛苦，其实很多时候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把它看得压力山大，哇，就觉得好像大得不得了。其实我们啊，这些都交在神的手中啊，因为啊， 当我们在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的时候，耶和华就使他从苦境中转回哈。那为朋友祷告，帮助安慰需要的人，这对我们是最大的安慰哈。而且你借着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不会整天注意自己的痛苦，你会把爱心发给人的时候，从别人的爱心那边得到回应，你很容易从这个忧虑的光景之中出去哈。或者所谓艺术创作哈，那这张照片是我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他们让我们学习用埃及的那个蒲草哈，埃及的芦苇，埃及的芦苇是很粗很壮很大的一种芦苇，然后写那个希伯来字哈，就是让我们练习写希伯来字，我在那边写得很高兴哈。好，意思就是说这是一种我们做一些艺术的创作、科学的创作，或者是甚至有一些自己做一些小发明，这些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做一些美好的事物，对人有帮助的对自己有帮助的这些是很好的。最后第七个，经常做适合你的运动运动对我们还是会有帮助就是当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本来的遗传的问题，或者是一些身体上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心理上的问题，内分泌的问题，或者是所谓抗生素的问题，这一类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在运动中我们可以得到疏解这是很好很好的一种方式。好，最后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我们常常来思想诗篇二十三篇，各位都可以倒背如流诗篇二十三篇这里其实最重要就讲到基督徒的人生，我们人生当中有青草地，有溪水旁，但是也会有死荫的幽谷。青草地、溪水旁，这是何等安舒的情况，但是死荫的幽谷也是人生中必定会经过的。我们怎么走出死荫的幽谷呢？因为知道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上帝今天当下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你与我同在。因为上帝知道，上帝了解，上帝陪伴着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本来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他是我的牧人，但是现在是你与我同在。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我们更深的体会到说，原来神与我同在。但愿我们不要觉得说没有人了解我，没有人听见我的祷告，没有人知道我的痛苦。你与我同在，耶和华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这是雅各他所讲过的话，耶和华在我的旁边，在我这里，我竟然不知道。神在你的身边，神在安慰你，神在聆听你，神在关心你，我们居然不知道。我们应该知道神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然后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是永恒的盼望。面对生老病死像我们在座，我们有一些可能年纪已经渐渐大了，我们就知道说，以前我们在讲说我将来要怎么样，现在是没有太多可以将来可以讲了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我这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无论还有十年或者二十年，神的恩惠慈爱还是随着我，在我身体健康强壮的时候，神的恩惠慈爱随着我，虽然年老多病的时候，他的恩惠慈爱也一样是随着我。我们最大的就是有永恒的盼望，知道现今神与我同在，将来我要与神同在。那这是我们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可以笑看当今的困难跟当今的问题，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现在的牧者，也是将来与我同在的这位亲爱的主。让我们把信心建立在这一位创造我们、爱我们、掌管我们生命的主身上，让我们能够走出忧郁，让我们走出忧虑，让我们把一切交托给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应许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虽然我们有时候会在敌人的面前，但是你为我们摆设宴席，你用你的杖、你的竿来安慰我们。感谢你，这是何等的安慰，这是何等的盼望。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我今天的神。因此我们把我们的盼望交托仰望在你身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可以得到安慰，我们可以得到力量，让我们挺起发酸的腿、下垂的手，我们再次起来奔走那在前面的路程。 让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你创始一定要成终，因此你也一定让我们能够有始有终的走在这一条生命的道路上。愿你施恩眷顾怜悯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今天早上带了一些举目杂志、海外校园杂志，还有海外校园的通讯跟简介放在外面各位可以看，也为我们祷告。那华西牧师目前来负责这些主要的工作，各位都认识他特别关心他，为他祷告让他能够完成他所要进行的许多的计划，就神施恩眷顾，谢谢。